《圣咏集》第62篇。我的灵魂只安歇在天主内，因为我的救援是由他而来。只有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救星，他是我的堡垒，我绝不致摇倾。你们不断侵犯一人，并向他一人冲击，如冲击将倒的墙，将瘫的壁，要到几时？实在，他们企图要将我由高位上推下。他们喜爱谎言，口虽祝福，行却辱骂。我的灵魂，你只安息在天主内，因为我的期望全是由他而来。只有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救星，他是我的堡垒，我绝不致摇倾。我的救恩，我的光荣，全在于天主。我的堡垒，我的护卫，全基于天主。百姓，你们该常向他表示依靠，该在他面前吐露你们的心窍，因为天主却是我们的避难所。庶民不过是口气，显贵也无非是幻影，放在天平上必然浮起，何计还比气轻。莫依恃凌人，不要以劫掠骄矜，如财宝日增也不要挂念在心。天主说过一次，我确实也听过两次。威能属于天主，我主，慈爱也非你莫属。因你按照个人的行为，与个人以报仇。